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52章，上文我哋又讲到，文才同秋生咧就发现咗呢个老表坤，竟然系元神出窍想搞鬼人哋前老板个女 Mary。之后咧，两个人系夹计商量，咁啊兵分两路，秋生同丽姐咧就系、是、搞佢个魂魄，文才咧就系、是、搬开佢副披，即系佢副肉身咧，搞到个魂魄翻嚟之后揾唔到，咁就整蛊下佢。咁啊丽姐咧亦都觉得呢个咁啊咸湿仔应该要整蛊下，夹定计啊两边一齐行动啦。而文才咧搬开咗阿坤嘅肉身之后，竟然啊遭遇一群食尸狗，呢班咁嘅食尸狗啊！见到人就咬，饿到发癫嘅文才梗系二话不说闪人噶啦，而阿坤嘅肉身就惨咯，俾啲野狗拖埋一边，系咁喺度撕咬。文才见到冇计啦，唉，今次可能又闯祸顶啦，激到啊抌抌脚，一条烟咁啊揾秋生啦，咁点揾呢？哦，呢只咸湿仔啊，应该都系去咗前老板屋企嗰边啊！我睇下前老板嗰边边撞撞秋生，睇下佢条友仔喺嗰度先。讲行就行啦，于是一条烟咁啊走去揾秋生啦。而秋生呢边呢，亦都进行得好顺利下。只见丽姐化成一只萤火虫咁嘅样，离远就吊住呢个坤嘅魂魄。秋生呢就喺后边跟到实，果不其然走咗去前老板间大屋度，只见呢个阿坤见四下无人，左右张望咗下，成个身一闪，透过埲墙就闪咗入去啦。黎姐见到咁嘅，亦都随后跟上。秋生喺后面走到气嘘气喘，啊，黎姐等埋喂。黎姐一现形，哎呀，乜你咁鬼慢噶？冇计啦，我系肉身嚟噶嘛，我要行要跑噶嘛。喂，依家点啊？依家点啊？咪入去咯。秋生一睇，哇，前老板间屋啊，长高啊，巷深，点入啊？两只脚一跳，虎虎，成四米几高啊，点扛先得噶？望望隔篱，冇乜树嘅啫噃，好在冇狗嘅。跟住就问黎姐啦，阿黎姐，我点上去啊？唉，等我上你身咯。话未讲完，闪身一撞，成个人就入咗秋生嘅体内。秋生突然间成身一轻，咦，好似得得地。慢慢只脚咧就有少少离地，只见秋生嘅心口好似吹胀咗个气球咁，原本胸肌嗰个地方咧，慢慢就胀起身，成个人就带动飘上半空啦。秋生见到，哇，乜搵啲咁嘢搞嚟啫？喂，爆啦！话未讲完，噼啪一嘢，一啰柚啊掟咗落地。黎姐一闪身出翻嚟，哎呀，乜你咁鬼重噶？秋生一路捽住个啰柚，咁我人嚟噶嘛，黎姐？喂，咁呢镬嘢点算啊？黎姐暗咗一笑，呢啲咁嘅咸湿仔，我啊最有经验噶啦，交俾我啦。讲完一转身，哗咁一下消失喺空气当中。秋生啊，企翻起身，拗拗头。哎呀，本来有热闹睇嘅，而家要错过啦，冇办法啦，只能喺外边度住咁等丽姐啦。咁啊，讲翻丽姐里边啦，丽姐入咗去之后，一闪身又化作一粒萤火虫，喺半高空嘅地方啊，吊住阿坤少，目光一望就望到。这个 Mary 的住处啊，就在前面啫，成身一闪就闪了入去了。而这个老表坤呢，显然亦都未来过 Mary 屋企的噃，只见他左夹夹右夹夹，每间房都闪入去夹一夹。咁梗系啦，他依家是灵体，是鬼魂，是元神嚟噶嘛，根本冇实体，而且身形又闪得比较快，好快就嚟到咗 Mary 间房啦。只见到一间装饰得好洋气嘅洋房，大大一张西洋大床，床上面呢全部都系啲丝绒被啊咁嗰啲嘢嚟嘅，被下边呢隐隐约约就闪咗一只女仔嘅脚出嚟，一望过去，哇，皮光肉滑嘅， 呢、这个咁嘅老表坤，一见到只脚挂浪啫，即刻个食指大动，一步步就行上去，拨一拨自己头发，整一整件衫，又一谂，整衫做乜鬼呢？随手一掹啫，件衫就俾佢除低落嚟啦，慢慢咁啊闪身探过去啦，只见到床褥上边一缕长发就系咁飘洒出嚟。睇起身呢个 Mary 呢瞓得好冧啊，拧一拧转身背过身去。呢、这个咁嘅老表坤即刻就行上去摸一摸啲头发。美人，我哋不如梦中相见嚟快活下呢。一边讲一边喐手掀开张丝棉被呢。丝棉被一掀开，一个光滑嘅香肩仔个面前，再望落啲啦。不由得吞咗两啖口水，成个人就谂住钳上去啦。等我睇下你瞓觉个样子可唔可爱先。一边讲，老表坤就将只手轻轻咁样摆正，跟手呢用只手啊拨一拨开啲头发。不睇啊有志可，一睇啊吓到个魂魄都唔齐。只见到呢个 Mary 秀发之下呢，面容溃烂，一隻眼呢就刮实佢，另一隻眼啊已经跌咗出嚟。喺个烂咗个鼻哥窿嗰度啊，不断咁渗啲黄水出嚟添。老表坤吓到大惊失色啊，当堂成只鬼魂吓到倒褪两步。一见到咁啊，乜鬼嘢火都熄晒啦，都未谂到究竟发生乜嘢事啫。只见到 Mary 一起身， 咸湿仔，系唔系想过嚟同我亲热啊？系就快啲啦！ 只见到呢个 Mary 一边讲啫，成个人打动直咁起身，身上边嗰啲本来雪白嘅肌肤啊，一瞬之间啫，血肉模糊，身上边仲披住一件红色嘅烂烂地嘅衫，好明显系啲古装衫嚟嘅。咁各位听众听到呢度啊，就知道显然呢个就系黎姐啦。咁老表坤啊，唔知噶嘛。见到系咁啫，吓到六神无主，拧转头谂住走啦。正喺呢个时候，一道红绫就飘咗起身，一捆捆住佢鬼魂，一拉一锁，老表坤成个鬼魂就俾人拉咗过去，面对面咁样贴住。只见到黎姐咧个头一拧，180度咁样一拧，就变翻佢本来好靓咁嘅样。 点啊？呢、这个样系咪顺眼好多咧？ 老表坤一阵。点解？ 冇咩点解啊？你要嚟寻开心，咁我咪攞下你开心咯。 一讲完啫，黎姐嘅朱唇未张，张张下就变成大张，从嘴牙个一路裂到耳仔，当堂一股黄水就系咁流落嚟。老表坤就俾佢勒住，吓到呆咗，都唔记得咗自己系捉鬼嘅。心里边只想一个字，走啦嘛。跟住一挣扎，好在一挣扎起身，手脚喐喐下，本能式咁样就啊，原来我识捉鬼㗎喎。諗住结个手印，正喺呢个时候啫，黎姐身上嗰两条烂红绫又一浅，将两只手一拉拉住，分左右一抹，老表坤两只手当堂一左一右就被撕开咗，当然系鬼魂啦。呢、这个坤用死剩把口喎。你呢只女鬼，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？你再系咁咧，我一定打到你魂飞魄散。黎姐望望佢，本来笑紧嘅面一谂， 乜话恶人我就见得多啦。你啊，喺我眼里边，一问都不值我理得你系边个啊？ 啊，咁啊睇唔出黎姐平时斯斯文文、柔弱无骨咁样嘅靓女。望住呢个面目可憎嘅坤少啊，杀机一起，身上边两条红绫又对住呢个坤一下就伸咗过去，两只红绫一翘，一头一脚。 你呢啲咁嘅登徒浪子，咸湿就算啦，心地仲咁坏，老娘最憎就系呢啲人噶啦。 话未讲完啫，两条红绫左右一扯，老表坤嗰只鬼魂嘅头同埋只右脚一掹之下。又被他扯开了，黎姐还不放手，另外一条红绫又缠住他的腰，左搭右搭，好像搭生鱼那样。好在就是两个灵体都鬼搭鬼， 外面一啲都冇人听到，而且屋里面一啲嘢都冇烂到㗎，係吉祥哥讲到咁刺激嘅啫。只见到荔枝将条红绫绳发到似风车咁样捆住阿坤只鬼魂，左搭右搭，仲唔解恨。红绫向自己身上一扯，荔枝双手一拍，直情将老表坤嘅鬼魂打到七零八落。啱啱一转身諗住再落杀手啫，眼尾一望见到呢个 Mary 呢瞓到冧一冧，嘴角仲流出两滴口水添。荔枝心头一软，唉，算啦，今次小情大解，一般鬼喺我面前我都懒得同你打添。一甩手，老表坤嗰啲灵魂碎片当堂四散咗去啦。只见荔枝一转身，慢慢就飘咗喺呢个 Mary 面前。唉，姑娘仔，好地地一个良家妇女，着到似啲清流女子咁。女仔呢最紧要就系自重，除非你系做嗰行㗎啦。入边讲仲用隻手啊摸摸 Mary 块面。只见隻手一掂到 Mary 块面啫， Mary 黑痴索索鼻。黎姐见到啫，哎呀阴公，瞓觉你就着多件衫啦嘛。入边讲一边用隻手一拖，唔单止係帮 Mary 冚返咗丝绒被，顺手一泼就将佢啲书啊油灯啊全部归位。黎姐见到啊事情办得唔错啦，阔咁一下出返去前家大宅啦。丑生喺外面等到心急如焚，一见到黎姐出嚟啫，喂黎姐搞成点啊？ 冇，咁我出手喇喎。嗰隻咸湿仔梗係云飞魄散㗎啦嘛。 哇，云飞魄散。 係呀，我最憎就係咸湿佬㗎啦。 秋生啊拗拗头。云飞魄散啊，咁佢仲有冇力可以聚返起身搵返副披呢？ 咁我就唔知啦。 哇黎姐做乜咁重手啊？ 唔算重手㗎啦。再重手啲呀，我食鬼咗佢哋仲得添啦，你话系咪？ 咁啊，咁你系点样整走佢噶？ 咪吓吓佢咯，点知佢仲嚟吓我添，真系抵死嘅。 臭神啊，望望黎姐， 吓佢？你个样咁娇俏，点吓到人噶？哦，我唔系攞呢个样嚟吓佢噶嘛。 咁你攞咩样啊？ 攞我死嗰阵嘅样咯。 切，死人我都见得多啦，嗰咪老表坤又系嘅，作为一个修道之人，鬼都惊嘅，真系搞鬼笑。话未讲完，黎姐哼哼一笑，将个头180度咁样拧， 我系要攞呢个样嚟吓佢噶嘛。 臭生一望，哇，本来觉得以前小玉烂嗰半边面都够恐怖啦，而家见到黎姐咁嘅样，全面腐烂。骨头同啲肉之间啊，愣住一串串啲黄水啊、黏液啊、血啦、啊，一只眼啊抌出嚟，条脷啊搭埋一边，啲头发啊湿滴滴嘅，搭住身上面嗰件红绫。平时咧呢个荔枝系半掩苏胸啊，好性感下噶嘛，而家望落去一睇啊，骨惨惨，嗰块咁啊烂红布黐住啲烂肉，哇顶你咩？扮游得成个头啊向后一拧，揞住个嘴。差啲想呕啦！黎姐见到秋生咁啫， 双手一扬，哎呀，你睇下你个大男人，又话唔惊鬼嘅，自己咪吓到咁。 秋生一边揞住个嘴，一边喺度作呕啊，斜眼望望黎姐，哎呀，正常翻咯，即刻一管，褪翻转头， 哇，黎姐，人吓人吓死人噶，切，我又唔系人，我鬼嚟噶嘛。 咁鬼吓人都吓死人嘅啫，我好细胆嘅咋，你唔好吓我啊！咪两个人一边讲啫，慢慢就退出咗前老板间屋啦。 哎呀，我又唔知道你真系咁细胆噶，乜我样真系好恐怖嘅咩？ 系啊，恐怖到不得啊！秋生啊，得两嘢，望住黎姐依家正常嗰个样，又噏唔出啦。咁平时望住你啊咁靓，咁啊见返嗰个样反差大呀嘛，咁啊吓亲好正常啫。入边讲对面脚步声响起， 秋生同丽姐一人一鬼一侄，只见对面有把声系咁嗌过嚟啦，吓吓死啊吓死啊，差啲走唔翻嚟添啊！秋生一望，原来文彩，两步行上去讲啦， 喂，点啊？你嗰边收埋副屁喺边啊？ 屁乜鬼鬼嘢啊！我啱啱咗去佢树林啫，成班食尸狗过嚟担咗佢副屁啦已经。 秋生一听到，唔系啩？我哋打算整蛊下佢嘅啫。黎姐隔篱一笑，呢啲啊咪叫整鬼定天收佢咯。既然佢一个坏人，仲要咁下流贱格，肉身被毁，魂飞魄散。听起身就阴功啲嘅，但系佢都唔知祸害过几多女儿家，做到几多阴质事噶啦。咁样谂落，亦都系天意啊嘛。你哋话系咪？ 文才同秋生听到咁啫， 道理好似系咁，但系， 唉，大乜鬼嘢系啦？既然天意如此啊，正所谓时也命也运也，非我所能也嘛。黎姐隔离少少， 好一个时也命也。好啦，要帮你哋嘅嘢我都做咗啦，咁我走先啦噃。 一讲完，呼咁一下，消失得无影无踪啦。秋生同文才你眼望我眼， 喂，跟住点啊？ 冇点啊，翻嚟揾师傅汇报情况咯。 汇报？点汇报啊？ 咁啊，真系有饭讲饭，有粥讲粥噶啦嘛。 咁啊，好啦。 两条友讲完，唯有啊翻土地庙同九叔禀明情况先啦。咁好啦，咁佢哋呢个老表坤魂魄啊被打散，肉身啊俾只狗担埋。你话点算呢？你话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啦。